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头先讲到系即系你咪讲呢一个习近平同埋林郑之间嘅关系啊，龙，你咪 讲系啊， 捆绑埋一齐， 捆绑埋一齐， 系咪咧？嗯。你再解釋一下你嗰個基本嘅論點，點解你覺得 唔係基本論點？ 不嬲行埋好耐。 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因為你習近平喺上一次個三中全會嗰度已經係以強係一直認為用強佢交唔到經濟嘅嗰一個成績表，咁、所以佢需要喺政治上面攞翻個成功。咁自從平定雨傘運動打後咧，佢覺得喂對香港強硬係一個政治上面嘅出路嚟嘅，咁所以佢就指使林鄭月娥不斷。呢五年入边打压香港人嘅嗰个政治诉求，而林郑呢方面做得好好嗰阵时，你冇谂到突然之间爆咗嗰个 反送中 出嚟，咁而家反正佢都真系极度需要一个胜利嘅话，咁佢咪觉得喂林郑你实搞掂噶啦，咁咪捆绑埋一齐，希望喂最少喺呢一场反送中运动里边过到骨嘅话，咁佢咪可以成功开到四中全会，咪可以。即係交返張成績表出嚟囉。 我覺得中間有啲即係細節嘅位係需要即係討論嘅。第一，即係對習近平嚟講，應該係盡快呢係處理好香港呢一個嘅燙手山芋先。第一，面對中美貿易戰越打越誇張。OK， 美國本來唔想將香港嘅問題同即係貿易談判掛鈎呢，都被逼要咁樣做。咁當然啦，我哋頭先個講法就係話，喂，有可能兩個係夾咗場底嘅，冇理由美國咁戇居嘅。你攞咗香港嘅籌碼喺手，當佢褪香港嘅問題嘅時候，咁咪對美國嘅利益其實有受損噶嘛？即係冇理由加多個籌碼落去嚟交換呢樣嘢，或者甚至乎係攞嚟交換都好，可能係擺即係最低優次嗰一樣嘢。呢個是其一。第二就係、是、如果你話習近平嘅利益係同。林鄭是捆綁的話，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如果作為領導人，尤其是中共嘅領導人，過去嘅處理問題嘅方法就係咧，一方面我信你，你幫我搞掂佢，因為嗱嗰、那個問題你搞出嚟嘅，你搞得掂佢先好走啊咁樣。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係佢隨時可以放棄你嘅噃，喂用完即掉個避孕套咁嘅噃。 根本上嘅林鄭咧，所謂你同阿習近平捆綁埋一齊咧。呢、這個其實係純粹係習近平冇選擇之中嘅選擇， 冇錯。 因為習 喺現階段 不嬲都冇人嘅，即係喺香港系統裏面不嬲都冇人嘅。以前就係廖輝，即係再最早前，即係你話第一代嘅呢一個港澳，即係呢一個委員會啦。咁嗰個就係 港澳工委 嚇。咁、其實你不嬲，其實呢一個都唔屬於習近平。就算你而家用嘅韓正。韓正其實都唔係佢自己本心中 江派人嚟噶嘛， 心腹中人。不過雖然你話韓正咧，佢就係江，即係佢本身嘅底子就係江派啦。但其實佢都係個風派嚟，因為其實之後阿習近平咧，佢主政上海嘅時候咧，咁韓正咧就擦佢鞋啊，即係咁樣樣嘅。其實 唔係，所以咧，我其實咧覺得你嗰、那個覺得中共成個嘅權力系統係鐵板一塊。或者係聯結埋一齊，嗱當然佢嘗試咁樣做啦，喺透過打港獨啊、反外國勢力嘅干預香港嘅問題上邊啦。但某程度上，如果我係習近平嘅話，你咁諗，你希望快快脆脆係撇除咗香港呢個問題對我嘅衝擊噶嘛？嗱，第一，你面對中美貿易戰啦；第二，你七十週年嘅十月一號嘅國慶，係迫在眉睫嘅咯噃。你仲敢搞落去？香港變成橋頭堡，香港變成係第一前線，去反你個一國兩制，都係反緊你成個中共嘅統治啊嘛！如果即係將心比心，喂，你係咪應該快快脆脆 settle 佢咧？咁樣係咪嗱？大家都講好耐嘅啦，兩個基本消費獨立調查委員會答埋撤回嗰兩樣嘢。其他嘢可以再先至唔該你走埋台同我傾啊！我有咩好同你對話，大哥？喂，但係你睇到個勢頭又似嘅噃。例如我哋8月18號之後完咗，林鄭出嚟係吹和風，或者梁愛詩解釋喺嗰個咩球場度 嗰啲係為咗國慶，即係話唔會出解放軍啦，係咪？喂，跌咗幾支旗， 阿譚耀宗 連佢都幫手解釋，有咩咁重要啊？ 阿譚耀宗都有份講嘅， 好似好似喺變咗民主派咁喺度幫手解釋喎。 唔係佢淡化咗成件事，即係其實我諗 你諗下，連湯家驊都出嚟講，放一口風就係獨立調查委員會係有可能噶嘛？係嘛？甚至乎梁定邦負責警監會嗰、那個話：，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啦，不如撤回啦。你睇佢成個咁樣嘅走勢，似乎係想撇清緊，即係成個老共嘅路線。因為有人個講法就話，其實韓正或者係成個政治局常委都係睇緊8月18號講香港噶嘛。因為嗱，經過咗兩個月嘅風波以嚟，喂幾喂仍然係咁多人嘅時候，咁你點樣解決個問題啊？ 唔係呢個就有所謂強硬派。就即係同呢一個習近平之間嗰個拉鋸戰，咁強硬派指咩人呢？就係、是、其實韓正同埋阿王沪寧呢啲。阿王沪寧呢個人呢，其實你睇佢即係而家佢做嗰啲嘢呢，係逼阿習近平冚頭埋牆嘅。因為其實佢好多次，即係你講中宣部，即係你講呢一個文宣系統，咁係阿王沪寧佢自己主管嘅。咁佢主管呢一塊呢，其實佢而家佢呢近半年呢，其實佢係講好多鷹派嘅言論啊，包括即係煽動，即係呢個仇美嘅情緒。啊，瘦瘦下尾其實又間唔中又行翻好翻好埋一齊喎，其實好好飄忽嘅喎。 唔係，同埋你諗下，如果喺處理香港問題上邊，十八號之後咧，即係國務院港澳辦嘅新聞辦公室係嘛？ 嗯， 係冇再講嘢嘅咯噃。 嗯， 嗱，之前就每一次都升温嘅。 阿陽光啊嘛， 阿陽光兄 係啊， 係嘛？開頭就話極少數嘅暴力分子，跟住就話有恐怖主義苗頭。 嗱，恐怖主義苗頭啊嘛，係咯。 跟住咧就隱隱晦晦咁講，即係出解放軍嘅問題。但係咧，你經過十八號之後咧，其實已經係香港人。 唔係，我覺得個轉折點咧，就係因為阿楊潔篪就去咗美國，就同呢一個蓬佩奧傾偈，就喺紐約嗰度。咁即係據聞啦，即係政圈傳得好緊嘅就係呢一個就係楊潔篪咧，就將阿習近平咧，佢而家佢嗰兩個方案就攞去空美國或者試探美國啦。咁嗰兩個方案就係話咧，即係其實一係就出兵。出兵咧，睇下你美國咧，嗱，即係佢就想安撫咗美國先，嗱，一係出兵安撫咗美國，嗱，我之後咧就會一定好快就回復平常噶啦。 我覺得呢個信息係唔準確嘅， 啊， 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你喺成個國際社會裏邊，由六月九號之後我哋嘅遊行，主要嘅媒體或者係能夠代表西方世界嘅咧，其實一致係撐香港人噶嘛。 嗯， 喺咁嘅前提裏邊。你揾楊潔篪走去同美國佬或者歐盟嗰啲友講，或者其他再派其他人同歐盟嗰啲講話，你出兵，喂，好自然係會觸礁嘅噃。 因為如果你話講香港咧，即係一個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最有話事權，我諗最 powerful 嘅 stakeholder 咧。嗱喺今次呢件事裏面睇到就係似乎係美國先啦， 歐美世界 係啦，歐美世界咁歐盟就冇大台嘛，似乎有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揾人傾嘅話，主要就係美國係嘛？嗱，佢主要就係揾美國傾，咁就係揾咗蓬佩奧。咁 我覺得你呢個信息，我就算係有嘅話咧，我從另一個角度咧去分析嘅就係咧，佢係同美國佬係扯貓尾嘅，係兇我哋，就係十八號，你把我驚唔驚啊？係咪？你唔驚嘅話，咁你出嚟喎，咁我同你數人啦。你有幾多有出？好啦，經過咗兩個月嘅風波，有咁多嘅老共開頭以為係有數嘅，即係展現咗嘅所謂嘅暴力事件，係嘛？話港獨，話我哋暴力嗰樣嘢，但依然有170萬人出嚟。 今日人鏈都起碼10萬啦， 係咪？即係話人心未死。即係香港人係壓不服喎，簡單嚟講就係 呢個就係其實你所引述大紀元入邊，即係呢一個李克強佢自己本身點樣講香港啦。咁其實李克強咧，即係其實喺嗰個所謂紅二代嘅引述所講法，就係話咧，阿李克強咁樣諗香港嘅，香港人係壓唔服噶。咁確實香港人壓唔服喎，係嘛？你靠嚇係冇用喎， 你越嚇咧，或者你越挑起。呢一個恐慌嘅咧，我哋反而個反擊係大啊！ 我哋低温已經講咗啦，即係你而家你香港人邊個走出嚟話攬炒，邊個人係即係其實係即係三番四次，即係最出勤得最多啫。啲抗爭係年輕人啊嘛， 年輕人都唔怕攬炒最好添。 No stick in the society 嘛，你話俾我哋聽冇啊嘛， 最好攬炒啦，係嘛？喂，攬炒邊個？边个仆街边个大镬，即系老共啫嘛。嗱，同埋而家中共咧，嗰个经济，中国个经济风雨飘摇啦。你香港你真系喐嘅话啦，其实真系你而家大陆啊，所谓灰犀牛同埋黑天鹅咧，同埋嗰三个叫做系地雷咧，系即刻引爆嘅。即系等于就系话，你而家你喺香港，你嗰啲 FDI 系嘛，外资六成喺香港嚟嘅，跟住你仲有你而家集资额最多都系香港，每年咧 七成啊， 系嘛？六七成啦，吓、啊，即系你最保守系六成啦，集资额又系靠香港嘅。 你全国上市嘅市值， 吓、 啊，你六千几个 trillion，、啊、香港占咗四千几、啊。 你国企 即系我同你差唔多，系、啊、平起平坐啊。 你国企嘅融资来源边度嚟咧？ 你大部分近年嚟嘅，我哋飙升咧咁紧要就系你嗰啲国企啫嘛。 系啊。 你嗰啲红筹股啫嘛。 其实简单嚟讲，边个地方可以赚外汇啊？即系你全国一盘棋。其实系香港可以帮你赚到外汇嘅啫。 仲加一样嘢，佢点样空你咧？ 嗯， 你有冇事后就点讲咧？就话我而家准备紧深圳嚟取代你香港国 际。呢、這个多 Q 鱼啦，呢、這个就是、 喂老实讲、哦啊，稍为有啲脑筋嘅人都知，好简单嘅金融知识嘅啫。一，你上次系嘛，夹硬几百间公司停市，因为唔俾你啲股价继续跌落去啊嘛。 暴力救市， 暴力救市啊嘛，刚才个形容就系、是、 嗯。 你点样做国际金融中心啊？ 嗯、 第二，做国际金融中心要咩噶？系美金自由兑换噶嘛？ 如果你得嘅话，上海已经得咗啦， 系咪？我哋老大哥当年系咪喺民国嘅年代， 嗯、 就系、是、靠上海噶嘛？嗰、那个真正系金融中心嚟啦。 十年前你其实呢啲真系完全冇撬到云，即系亦都系显示咗习近平露底，系嘛？即系你而家你话揾谷深赞嚟压香港，其实呢个就系发脾气啫嘛。其实系即系你呢、這个你发脾气系得啖笑嘅，你讲咩嘢完全冇新意嘅。 佢嗰啲嘢系我嚟空你嗰班既得利益者，有 stick 嗰啲人， 啊、 就话咧我可以攞深圳嚟取代你香港嘅。第二招就系正如我哋之前嗰两次所讲嘅，佢不断喺度玩呢个抽号算账。 嗯 ，OK，甚至乎可能系逼紧。即系汇丰又好，或者系国泰都好，买啲股票俾我啦。咁嗰阵时候我就全面控制香港。 其实汇丰同埋国泰佢本身已经有大量嘅，即系国航同埋呢一个嘅好多国企已经系揸咗好多 国航啦， 同埋国 泰就揸住咗国泰。不过咧，佢就有个协议，就系、是、你唔可以做呢一个嘅 board member management 嘅、 嗯， 甚至乎你要唔可以你即系执佢嗰啲散嘅股票，因为佢。减减下得翻十几个 percent 嘅啫嘛 ，OK， 汇丰亦都系，即使平安保险即系入咗股都好，最后结果就系佢唔可以做 management 噶嘛， 嗯， 系咪？但系如果经历咁嘅风波，你见佢咁样逼嗰啲各大企业周嚟焗卖广告，甚至乎去炒佢一啲人，其实佢系做紧个氛围就系你唔人气就我取噶啦，系咪？由企业到一般嘅香港人都系，你唔中意香港啊嘛，你唔妥我啊嘛，走咯。系咪？我要香港就我唔系要你香港人啦！你包啲不断喺度制造麻烦俾我，喺佢哋嘅角度咁谂啊！但系如果你从习近平面对而家嗰个困局，包括中美贸易战同埋呢一个嘅七十周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应该系快快脆脆要 settle 嘅，即系话其实佢哋嘅党里边咧，基本上都唔会系铁板一块，有啲人系要继续纠缠喺呢个风波里边咧，令到习近平系灰头土面啊嘛！嗱，呢个亦都系即系嗰啲所谓派系斗争嘅分析里边，将个权力斗争延伸嚟香港，系不断强化嘅呢、這个观点就系话，喂、嗯、冇理由噶噃，要解决用乜嘢咧？你使乜不断喺度挑起嗰个矛盾呢、 嗯、 究竟你控唔控制到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噶、嗯？或者头先你讲嘅韩正嗰啲江系嘅人噶？因为嗱，佢哋嗰班人咁多年嚟，由即系九七年一路杀到去习近平当权。接近廿年嘅光景，廿几年嘅光景里边咧，其实最多利益喺香港就系佢哋啊嘛。 嗯，唔系你咁讲嘅话，就等于即系， 如果佢哋系想令到习近平喺香港问题上边灰头土脸， 嗯， 咪继续搞落去咯。 唔系你咁讲，同一个逻辑就系话，点解习近平一直都签唔到 Donald Trump 嗰个 deal 嘅原因就系话，喂，你嗰、那个。你一直都簽唔到落去，咁你慢慢習近平咪流失控制經濟嘅嗰個大權。 唔止簽唔到啊，而家仲想抹面啊，仲想。 你睇佢其實，我哋嗰陣時候分析得好清楚啦。 喂，两边都要急住要调，人哋已经叫你，喂，你肯应承就得噶啦，系咪？将佢俾个时间表我，几时立法？解决呢个金融嘅开放问题，点样？几时立法解决呢个知识产权嘅保护嘅问题，或者系唔好即系控制？要我哋嗰啲外資入嚟，可以即係真正自由市場嘅運作，唔好俾你話曬事咁樣。喂，有幾難啊？ 同埋禁毒啫嘛。 喂，跟住你就挑起成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對抗美國佬。喂，你好似係咪唔想丟咁？係咪？傳言就話你要逆承擔啊嘛。你喺香港嘅問題上面係咁，所以我而家越嚟越信。喂，你諗下當日如果習近平，佢个即系负责谈判嗰个叫咩话？ 刘学。 刘学当年系曾俊华嘅同学嚟，今日喺哈佛嘅 JFK 嗰度。 阿刘学之后就话，其实同阿曾荫权唔系曾俊华唔系好熟嘅啫，其实系。 喂，跟住你特登走去同佢握手。 啊。 喂，俾大家一个错觉，同唔好话错觉，我觉得系一个印象就系咧，你系撑佢。而当经历咗雨伞运动之后，揾一个咁样嘅窝窝妥妥嘅人。即系四平八稳嘅人，咦呵呵，即系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嘅人，其实最好噶嘛。对习近平稳定香港，或者系挽回香港人嘅信心，对佢嘅同美国嘅谈判，甚至乎对香港嘅稳定，对成个中国，大家唔好继续喺度讲港独嘅问题，都系有利嘅、哦。即系话根本佢控制唔到，我再一嘢转翻埋佢就系、是、控制唔到中联办。港澳办嘅行动，所以嗰班友仔就撑林郑，继续斗落去，用你头先嗰个思维。所以咧，我觉得系有怀疑嘅，即系林郑究竟系咪同习近平系揽埋一堆？好啦，即使今日揽埋一堆，唔代表听日你会揽埋一堆嘛？喂，大佬，即使同你几 friend 都好啦，喂，你俾镬我咩？喂，搞到我一劈屎咁成块面，喂，我唔抹咗佢，咁我抹咗佢，抹完之后就。 喐你噶啦， 喐你噶咯噃！喂，你系卫生巾嚟嘅啫，你系避孕套嚟嘅啫，我用完就可以掉。喺我嚟讲，所有呢啲人都系大家踩住膊头上噶啦，一将功成就万骨枯噶啦。有乜可能？因为俾你搞到弯晒嗰单嘢，而我成个政权受到咁极大嘅挑战啫。 不过我觉得我觉得就唔需要讲咁多咩权唔权斗问题，因为其实就算啦。冇權鬥都好啊！習近平佢自己本人嘅能力同埋識見咧都好有限，其實係。 咁啊係， 即係所以其實你就算我 唔係我呢啲係好理性嘅分析。 我覺得就其實你，我覺得亦都即係大紀元嗰啲嘢咧，都唔好即係。 唔係淨係大紀元講啊，其實好多透視中國嘅人咧，都係用呢一套嘅 logic， 即係 係諗唔明佢。 我知， 我唯有係咁樣解釋。 即係江澤民係撲街，或者你話上海派係撲街，但係咧習近平咧，即係如果俾佢即係集權嘅話咧，我相信係更加撲街。事實上已經證明到呢樣嘢啦。而家係冇人可以 challenge 咗佢，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呢個人咧，即係其實係好中意啦。即係嗱，佢講嘅講得大，即係個假大空呢種性格咧，就好似董建華。但係咧，真係去到即係個危機嚟嘅時候咧，佢係唔願意咧去承擔責任，同埋走咗去嘅。好似你今次咁樣樣，嗱，你而家你中美貿易談判，你搞搞下，你一搞到而家，你仲話加美國税要報復香港，你搞到一劈屎咁。咁然，你而家習近平去邊咧？你走去大西北，去甘肃嗰边又喺度考察，然之后喺度等，又好享受人哋嗰啲 山呼万岁， 嗰啲人山呼万岁喎、哦，嗱，即系好笑啊！嗰啲人山呼万岁啦，如果嗰口普通话好标准嘅、哦，即系嗰啲人咧就唔系当地人嚟嘅，就系系咪喺度做戏嘅、哦？又系即系习近平呢个人咧，讲真啦，即系坦白讲啊，呢个人系死咗唔抵可怜嘅，呢个仆街系。系嘛？即系成日讲咩四大自信啊，乜乜自信啊？佢个女啊，走去学，即系跟嗰个反共教授嘅。即系你好死咗佢啦，其实系。即系所以咧，其实讲真啦，即系你香港嘅问题啦，我哋睇好简单，我哋亦都睇到好清楚。佢真系会让步咧，系唔会嘅。但系咧，就其实我哋只能够系硬。我哋作为一个即系同新疆唔同，同其他地方唔同，我哋一个国际城市，我哋因为见到香港有好多唔同嘅 stakeholder， 只能够系令到好多 stakeholder 揽埋落水，令到我哋香港人可以拜探。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我哋好快俾佢清算得好快。下个礼拜一呢一个国泰就系呢一个而家我见到职工民就系话啦，下个礼拜一就要包围呢个国泰集会啦。喂，呢、這个我觉得一定要做啊。 唔系，同埋你国泰嘅员工、港龙员工，喂，你都要醒水、 啊。 下次到你噶咯， 吓、啊， 系嘛？你一系就自我审查到， 系啊， 喺个 Facebook 度乜都唔讲啦。 你咁咪见到好简单咯？喂，大佬，个个四大地产商个个喺度争相卖广告、卖全版广告，喺度反暴力，系嘛？个个契弟嚟嘅，其实呢班人系。 唔系，所以咧，佢如果我哋总结佢嘅策略，既有软功，亦都有硬功嘅时候，其实就系瞄准紧我哋8月31号。究竟我哋仲有几多人条气唔顺？ 同埋啊，仲有一样嘢啦，你 因为点解咧？我仲有时间。嗱，8月30号完咗之后，杀到去11号，大概系30日到，即系差唔多一个月啦，系咪？即系话佢睇埋呢一刻。如果我哋继续系调位不分嘅话，你就焗佢咧，一定要咧。 嗱，个时间， 即使你个假设系成立都好，佢戆居居系嘛？佢真系识强硬嘅手段嘅，佢都要折服嘅噃。喂，你唔吞啊？喂，咁你有排搞、啊？我哋而家唯一嘅黄金时间喺边度？就系杀到埋10日。 嗱，我哋而家个时间表咁样嘅，嗱， 我哋更加唔可以咧一而衰二而竭。因为如果我哋今次放弃嘅话咧，咪确实真系冇希望。 吓，嗱嗱，而家最重要嘅时间表系咁样嘅，其实就嗱呢一个我睇下，即系吕炳权讲啦，咁佢就话其实嗱而家咧，我哋挨到而家，我哋8月底去到9月啦，嗱嚟紧下一次嘅大战就系831。嘅一个大游行，咁嗰日咧系礼拜六嚟嘅，咁即系我哋差唔多两个礼拜出一次大街啦，差唔多系。咁好啦，即系嗰次之后咧，咁然之后我哋就应该瞄准11嘅大国庆，嗰、那个同埋个大阅兵。咁好啦，喺9月里边，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咧？嗱，就交翻俾呢个学生，因为其实而家佢哋就话，即系无论中学又好，大学又好，就搞罢课。咁大学生咧就话搞罢课噶啦。咁其实咧，其实佢哋嗰个共识咧，其实都有喺度嘅。我相信都唔难做。咁而佢哋点样搞咧？就系、是、话，其实我谂大有大搞，小有小搞啦。咁起码如果最低消费咧，似乎就系话一个礼拜一周一罢。咁而中学生咧，而家佢哋不断咁样组成好多唔同嘅关注组，咁你见到嘅其实好多都系大即系有名嘅中学嚟嘅，协恩啊、吕拔啊、九华啊、加洛萨、圣方济啊，同埋港华、培正啊，系啊， 唔系，所以我简单讲啦，即系一连串嘅活动咧、啊，其实系瞄准紧咧，系11之前咧，我哋系一个黄金嘅抗争。 佢梗系想我哋呆单啦，但系我哋唔可以啦，即系呢个就系、 是。所以佢咪软硬兼施嚟用咯。又话开展对话平台啊，话松动独立调查啊嗰啲咁嘅嘢， 唔系 开始出台咯。即系另一方面就系玩大手部咯。 啊，开展对话平台千祈就唔好信啊，大佬。 喂，沈玉辉呢啲咁嘅建制派啊，都开到声你都黐捻线。 系啊，即系你都唔理佢啊。喂，大佬，你而家根本性嘅问题就系香港人同你嘅林郑月娥呢个政府就系冇个互信关系啊嘛，你系 不 超可信噶嘛，大佬啊。 喂，好简单嘅道理，你嚟同我倾。 啊， 我搞咗两，我哋做咗两三个月嘅抗争，我哋一个诉求，你都未应承。 系啊， 喂，你话你吞两个，好，我开始同你倾。 啊， 我同你倾政改。我同你傾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前係咪停止起訴嗰啲人，或者係設紅線？喂，咁咪有得傾啊嘛，係咪？跟住你話係咪特赦？咁咪傾咯，係咪兩邊都特赦？咪有得傾啊？系咪？我哋嘅人多啊嘛，大佬，我哋比你滥暴多啊嘛。 呢、這个就系阿边个阿汤家华啦，即系好学唔学啦，就懒系学啊。呢个南非咁样样搞个中真相和解学委员会啊嘛，又俾啊呢一个沈旭辉踢爆。沈旭辉又话：喂，你南非嗰样嘢咧，大首先即系 平反咗先嘅，大佬 平反咗先，大家对嗰个是非咧真相咧有个共识先，先至去搞嘅呢样嘢系。你而家冇，你而家系不断咁样搜捕，而且用两把尺去量度示威者同埋黑警。系嘛？呢个系唔公平，呢、这个唔公道。 好简单啫嘛，你不断推啲差佬喺前台里边，代你去孭呢一个嘅政治责任。 啊、 喂，呢样嘢你觉得你唔使孭飞？ 啊， 仲有721黑帮咧，721白衣人，喂，打伤咁多人，你见到冲入去元朗地铁站嗰度，起码最少有50人，50人里边苏花净系得拉到两条友，仲要涉嫌参与暴动，咁主谋暴动嗰个边个咧？ 同埋你而家都可以保释嘅呢班友系，你反而你对 喂告都系告两个咋？ 你反而你暴动，你对新屋岭嗰班友同埋嗰个傅国豪，即系打佢嗰条友吓，而家就话即系唔俾保释。打傅国豪嗰个算乜嘢啊，大佬？ 所以我简单即系再总结一次咧，就而家呢个时候到11号，我哋系要即系揭一揭咧，就系、是、每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咧都要再嚟带动， 绝对要保持嘅热度。 喂， 如果唔系， 我哋以张胜勇系追穷寇，你唔好同我哋一手硬一手软喺度玩，等我哋估下估下。 我当你硬。 唔系佢就系 你个论点咁样、啊，我当你硬。啊、OK， 我当你习近平系话到事嘅，其他人啲全部鹌鹑嚟嘅，全部系啲僆嚟嘅。 其实习近平都系废嘅，其实即系呢样 我亦都当你废，系、啊、咪？咁我而家继续同你摊牌。十月一号，你紧张定我紧张？你七十周年咯、 啊，你系落落鸠佢。 全世界睇住香港点同你共产党抗争？嗱、啊，你唔让步啊？ 系啊， 你继续落去啊？ 你嗰啲乜嘢啊？即系你对话咧，首先真系大家嗱， 唔系我哋系选兵接将、啊，我哋真系有好多即系年青人令到我哋好痛心，系咪、啊？即系大家都于心不忍，系咁送啲人俾佢。 而家拉咗七百几个啊，大佬好大镬噶！ 佢起码都同你告三分一到四分一啦、啊。就算冇足够证据，咪照摆上去法庭玩你一两年先咯。 系啊， 铺铺都系咁噶啦。而家你玩尽嘅制度， 呢、這个就系司法迫害。 林郑仲要话话将个责任交俾监警会啊嘛，然后个副主席嗱，即主席梁定邦就模棱两可啦。副主席张华峰系讲到明企到硬噶嘛，佢话、啊、喂。速龙啊，喂，佢哋进步啊，要保护自己噶嘛，要冇后顾之忧噶嘛，大佬。 咪所以咪无法无天咯。 系啊， 系咪佢帮佢解释埋添啊。喂，呢条契弟，佢原来捐咗50,000蚊俾七警嘅，原来搵人搵到。 唔系，我哋绝对唔可以轻易放手抗争，因为我哋五年前最深刻嘅教训，除咗就系、是、一除咗因为嗰啲分化论啊，即系嗰啲咩即系热普城嗰啲咧，系咁喺度搞分化之后之外咧， 其实呢个几两个月都有嘅。 最系，我 不过大家无视佢啫嘛，有得佢噏啫嘛。 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其实我哋最大嘅教训就系呢五年嚟咧，我哋放弃咗抗争之后咧，就一沉不起嘅。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牺牲咁多，我谂相信前线都系咁谂嘅，佢哋冇咗六条人命。咁同埋就係話，我哋有七百幾人被拉。如果我哋而家輕易放手嘅話咧，我哋對呢班人唔住嘅，其實係，係嘛？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咁樣噶嘛。同埋而家仲未完噶。 唔係，但係輕唔輕易放手咧、啊，要界定清楚嘅。即係話我哋嘅訴求， 啊、 我哋嘅堅持， 係 要繼續。 唔係，我覺得起碼一定要爭翻。 但係咧，大家前線嗰班、啊、即係手足咧，就唔好再送人俾佢啦。 嗯 ，OK， 即係。簡單講句就係、是啊，你繼續以和李飛為主咧，佢哋係奈我哋唔何噶。你最驚就係我哋人心心細啊嘛，係、 嗯、 咪？ 係係係。 喂，我哋放棄咗算啦，唉、嗯，即 係 半球都殺啦。咁你就咁就趴直啦。 唔係，我好 appreciate 而家我哋嗰個進展啦。其實係，因為起碼嗱，雖然你話有啲小衝突，好似話前兩日咁樣樣喺元朗，咁但係最後尾都冇搞出事啦。咁而家你見到我哋而家嗰個活動點樣延續落去？即係除咗我哋即係不斷要搞嗰啲即係連龍場之外，其實你而家嗰個創意係不斷都有。喂，大佬，而家我哋想延續香港呢個民主運動，係借鑑咗好多即係世界上其他國家嘅歷史，包括而家今次嘅波羅的海呢一個叫民主節，係啦，人鏈係嘛？ 我哋嘅連龍場， 當我哋越係不斷咁樣係借鑑於其他國家、西方國家佢哋民主嘅成功歷史嚟去即係。充足我哋嘅養分嘅時候，其實呢個亦都係連接國際嘅一個工程嚟㗎嘛，令到我哋嘅同路人係不斷增多。咁喺國際層面上面嚟講咧，其實呢個變咗嗱，即係呢個等於嚇呢、這個眾議院議長，唔係呢個共和黨嘅一個即係領袖，就叫做係 Mitch McConnell， 佢就喺度講啦，早兩日就喺度講啦，遲早啊，世界上所有人都同香港企埋一齊咧，就共同對抗共產黨。 唔係，所以佢一定要諗呢個問題。十月一號之前，你讓步就好快啲讓步。如果唔係咧，唔單止係我哋700萬香港人咧，係同你對抗，係、 啊、 全世界同你對抗。 嗱、 啊，你點樣黑我哋、啊？你點樣拉我哋一啲人？點、啊、樣製造呢個白色恐怖嘅話？全世界嘅人用翻同一個方法嚟對付你。好，好簡單啫嘛。頭先你講嗰啲。走嚟喺澳洲抗議、嗯啊、跟住寫啲 hate speech 啊，好明顯嘅、嗯，即係話要即係殺曬我哋啊，支持呢啲乜嘢嗰啲人啊嘛、嗯，甚至乎喺我哋嗰啲遊行群眾裏面對住我哋香港人係你喐手喐腳嗰啲、 嗯， 全部取消曬 passport， 掟翻翻去啦、 嗯。 你咁中意中國啊嘛，係咪？你嚟到外國你就走嚟捧中國，你個人係咪人格分裂㗎？ 嗯呢啲人嗱，呢啲真係蝗蟲嚟嘅，呢啲係。 喂，大佬，你 呢啲係寄生蟲， 你享受緊人哋嘅言論、啊、表達意見自由嘅地方， 啊、 走嚟去支持。 嗱、啊，但係你咁樣講嘅時候 支持個獨裁者， 佢哋有個萬能 key 喎，佢就話你歧視中國人啊！即係 sorry 啊，呢、這個唔係歧視，呢、這個鄙視啊！歧視同鄙視嘅分別就係在於， 如果我歧視你，係因為你嘅出身，你有好冇好有好多冇得揀，即係譬如你話傷殘啊，我就睇你唔起，係嘛？我唔俾公平機會你，呢啲叫歧視。但係個人嘅意見點樣去選擇正同埋邪？你點樣去講？你選擇相信假新聞？呢啲其實呢個係個人選擇嚟。如果你明知正與邪，你都選擇一條邪路去揀嘅話，佢喺度抹黑香港人嘅。呢啲係我覺得所有人都應該鄙視。 唔係，所以抵死㗎。你俾 Facebook 同 Twitter 係啊， 取消曬你包仔製造假新聞嘅 account 係啊， 係咪你咪抵死咯？ 喂、啊，但係有漏網之魚㗎，有個叫何志光嘅人咧，蘇花都仲仍然喺嗰度造謠㗎。係 啊，呢啲、啊、造謠閪啊，呢啲係。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吧？ 啊，好啦， 你系咪做想开多节嘅你？ 够啦， 你好似做好多嘢讲喎，你 我够啦，差唔多啦，吓咁啊， 好宵夜啦， 好， 拜 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